这是邓妹妹为 LiveB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当国广州唐氏300岁，更杀当值168岁。姐太美色，为真，美色温柔美，就喜皇后爱，高顶门初角，长月下姐太，黄草依红毛，古今数不来，鞋子不可夹，秋暗有兰花。永碧所有这位博士录音都是公正所有界。